好，翻嚟第三次啦，哇，真系 Alex， 真系好多嘢讲，真系唔止单嘴，真系讲唔完啦。 好讲，好讲， 好讲啦，系啦，我哋继续啊。嗱，咁啊，空中作战群咧，咁有个运输机梯队啊，咁啊两架运九，咁啊同埋一架运二十啦，运二十就系近排嘅重二嚟嘅话，好大红人，因为呢个咧又系自主研发啦，成日都系嗰句，咁咧就一个大型运输机，咁呢个咧就因为咧我喺旧年嗰个珠海航展见过啊，佢一个花名叫肥妹啊，系啊，佢哋国语叫 Pang Neo 啊。系啊，咁叫嘅。咁啊，当然啦，因为大陆其实就好需要呢个运二零，因为你知道国土比较辽阔啦。咁同埋咧，就佢成日咧都有个敌人咧，就喺西边噶嘛。咁嗰个近排同我哋对峙得好强嗰个印度啊。 印度。 咁所以咧，呢个运二零其实好重要嘅。咁啊，运二零啊，将嗰个整体嗰个军书啊嗰啲嘢，全部可以快速运到前线。我想讲美军咁好打，都因为咧佢有好多呢咁嘅大型运输机。 加勒士啊。 系啊，好劲。咁所以咧，好快速。 AC-130啊。 佢哋都试过咧，唔知系一两晚好快脆咧调动到嗰啲应该去唔到旅级嘅，应该去到营级嘅，一两个营去到就即刻可以救命嘅。 好似我加勒士可以孭两部 A1M1 坦克嘅，好似。 哦，得啊，咁呢啲一定得啊，好犀利啊！ 百几吨嘅，大佬。 系啊，但系佢本身个载货量好大啦，系真系好大噶。 百几吨嘅，大佬加埋。 好犀利噶，载好多架兵，做好多兵添啊，仲可以。咁所以咧，就嗰个提高咗解放军个战略投送能力啊，即系话咧，如果解放军咧喺啲边疆咧好远咧，佢都可以进行呢个作战嘅情况。咁咧嗰个加油机啊，即系例如话军油六，大家我讲过啦， 又系军六， 入面全部都系油嚟噶嘛， 系 啦，就唔系电子嘢嘛。跟住咧就歼十 C 咧都可以帮同伴做加油嘅，系啦，咁啊歼十五都得噶，其实如果舰载机嘅话，好啦，下一个啦，咁咧就当然我哋讲舰载机啦，系咪啊？咁啊歼十五啦，咁歼十五大家都好熟噶啦。好啦，另外歼击机啊。歼击机包括有啲咩咧？歼击机即系咩咧？即系战斗机， 重型战斗机。 我哋国内咧就多数用重型嘅，但系我哋有一架唔系重型嗰个主力，就系歼十啊。歼十就唔系重型嘅，中型。所以其实大陆就唔系咁中用歼十嘅啫。咁咧就睇翻有三架歼二十啦。我嗱，起码我哋而家都有三架啦。咁咧就五架歼十六啦。歼十一 B 咧冇乜特别啦，大家想 系咪已经飞到啦？歼二十已经 歼二十啊，飞到。 但系系咪隐形嘅？隐形咗未啊？ 隐形咗㗎啦，你部机唔隐形冇意思嘅，其实。 Okay. 佢一定係隐形机嚟㗎啦，咁但係你见到佢，但係见到佢嘅时候你都死咗啦，係咪？好啦，咁所以呢个三架歼二零，七架歼十六啦，歼十六呢就有一个话题嚟嘅。因为歼十六呢其实呢就指纹楼梯响，从来都唔见呢部机出嚟㗎嘛。咁呢部机呢其实呢就汉和杂志呢军事杂志话2013年话见过。咁呢就话佢已经呢俾呢个海军组装咗㗎啦。咁但係呢就得你讲咯，就冇人睇到咯。咁唔知点解汉和成日都有啲窿路睇到嘢嘅，咁就到而家咧，终于俾你睇一睇。嗱，我哋真有嚿咁嘢。嗱，咁啊，阵间再讲歼十六啦，主要好啦。跟住咧就再去，咁咧就呢个嘅综合保障啊，呢啲唔讲啦，好嘛？啲后勤嘢，咁我哋又飞啦，好嘛？综合保障群呢啲我哋再飞啦。好，咁啊，战略打击群轻轻讲下啦。咁啊，主要其实都啲导弹嚟嘅。咁例如话呢就东风26啦，咁东风26大家好熟啦，系咪呢个叫关岛快递啊，即系咩意思呢，就是、基本上佢就打击关岛嘅基地。咁即系呢就令到你有咁多 F-22 全部喺度啦，我当你有啦，嗰啲咩 B-1B 嗰啲系咪 ?B-2 系咪，你夠胆摆到我夠胆射你啦。咁基本上我十支八支就可以将你嗰啲咁嘅部队全部歼灭。就呢、是、个就系解放军嘅立法啦。 系咪即系类似呢个巡航导弹， 唔系，佢直头系弹道导弹嚟噶呢啲， 即系洲际嗰啲咯。 洲际噶，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其实美国啱啱未及我哋第一次讲咗系咪啊？就嗰个义勇兵三型啊，其实咧基本上咧佢有好多，即系你大陆有佢都有嘅嘢咯，所以其实佢又唔惊嘅，基本上，同埋佢又今年都做咗两次啦。 你肥我一支，我肥咗十支俾你。 系啊，今年咧做咗两次啊，冇记错，就系咧喺其他地方射过嚟一个 ICBM 过嚟。然之后佢自击佢成功嘛，两次都 系， 同埋系好大难度嘅 夜晚啊嘛， 都成功，系啊，所以好正啊，美国即系呢啲其实佢真系唔惊嚟噶。好啦，咁另外咧就嗰个东风廿一 D， 大家知呢个啦，系咪叫做航母杀手啊？我哋有一集讲过啦，系咪？ 哦，系啊。 咁咧就另外咧就东风十六改呢、这个就要阵间讲。咁呢个咧就基本上咧，又系打好多唔同嘅战略目标嘅呢、这个东风十六。咁啊新型啲嘅呢个十六改啊，好啦，核导弹方队啦，咁啊有个叫做东风31A 同埋东风31AG，AG 咩意思咧？即系东风31A 改啊。 哦 ，OK。 啦，呢个咁啊，另外一个嘅战略核导弹个部队啦吓，咁呢个都重要嘅对国防嚟讲。好，今次嘅重点系咩咧？今次嘅重点咧就系有 40% 嘅新型武器亮相。嗱，呢啲咧都只系其中一啲啫吓，即系我拣啲对大家比较有兴趣嘅话题，例如 J20 啊，歼20大家一定中意讲啦，歼十六啦，阿 Alex 成日都问啦，我谂 Alex 冇兴趣啦呢部嘢系咪啊？ 系啊。 咁咧就运二零啊，呢个 Y 二零即系运二零啊。 O K。 就先个肥妹啊。 O K。 跟住咧东风系列咧就包括有东风三十一 AG 啦， 系 有呢个嘅东风十六改啊， 系。 好啦，另外其实都仲有啲好过瘾噶，例如攻击无人机啊， 系。 咁呢个咧阵间可能有少少篇幅讲下啲咩叫做攻击无人机， 系。 咁另外咧就有一个海鸿旗。咁今次咧就海鸿旗九，同埋有一个红旗22，你又唔好意思啊，懒你应该写红旗22好少少啊。 Okay. 好，咁我哋啊逐样讲啦。嗱，先讲咗呢个 J 二零先啦。嗱，呢个歼二零咧，嗱，大家依家睇佢个样咯吧。嗱，睇真啲个样啊。嗱，依家咁嘅样嘅。 咦，佢水平翼喺前面嘅。 嗱，佢系咁嘅，因为你见到前面仲有两只细翼啊。 水平翼嚟噶。 呢两只翼咧，我哋有个朵嘅。 系。 我哋叫前置翼啊。 哦，系咩？ 有时咧，我哋叫鸭翼嘅。 哦。 咁咧，美国人就叫呢个做鸭翼布局啊。 O K。 咁你冇发觉咧，美国啲机系冇鸭翼噶？ 冇啊。 冇嘅。 冇啊，系 U Fighter 先用呢个方法嘅。 又咁讲。 或者幻影二千啫。 其实幻影二千好似。幻影二千系咪冇咧？死啦！我突然间唔记得幻影二千，因为我唔系好熟呢部嘢。 O K。 嗱，但系你发觉咧，美国系咪好多机都冇噶？ 系。 F 十五冇 ，F 十六冇。 系。 嗱 ，F 十八咧，佢前面佢有一个 好细只嘅， 但系都未去到咁嘅样嘅。 细只嘅。 系啦，都唔系咁，因为嗰个货升力。咁咧，你发觉就美国嘅机好似冇噶喎。 系冇。 系嘛？但系欧洲有啊。 系啊，法国嗰啲机好多都有。 瑞典嗰架都有噶。 系。 系啊，咁大陆都有。 佢调转咗， 俄罗斯都有。 调转咗水平翼摆喺前面啫嘛。 咁所以咧，你发觉都几正噶，即系佢哋都会有呢啲咁嘅鸭翼咯。咁鸭翼有个好处嘅，鸭翼咧就可以令到个机咧，佢转弯嘅时候咧，佢系嗰个半径系细啲啊。其实 系。 系啊，其实有帮助嘅，一定有帮助嘅。因为咧，其实嗰两只翼咧，理论上咧个雷达咧侦测你嘅时候咧，你嗰个雷达反射截面积会大咗噶。即系你容易好远俾人睇到噶，但系佢机动力又会好过你啦，咁所以有咁嘅好处。咁我哋都好似讲过咧，凡亲隐形战机咧，佢有好多嘢都打磨过噶嘛。例如话咧，你发觉佢啲尾翼啊，无论佢个水平尾翼同埋个垂直尾翼咧，首先个角度咧系剁过嘅，另外咧就嗰个尾翼一定倾斜嘅，唔会 系 直咁样去啦。咁另外咧就都有啲吸波涂料啦，系嘛，同埋佢有啲锯齿形嘅设计啦。即系做一啲反弹吸波嘅情况啦，咁所以你见到就个雷达反射嗰、那个机头个罩啦，系嘛，同埋前面嗰个机臂个雷达罩， 好似未有镀金啊嘛玻璃。 佢啊嗱，你一睇呢张就冇嘅，我嗰嗰个阅兵我都唔系好记得，我都冇特登睇，但系理论上佢就应该有啊。听讲佢依家有个转咗新技术，同埋咧我今次我睇歼二零，唔知点解咧个玻璃罩上面咧。有好得意嘅，有一间间一格格咁嘢嘅，我都未研究，我都要揾次研究下 J 二零近排有啲咩搞作下佢嗰个机舱嗰度。 OK， 咁啊 J 二零咧，其实就当然佢配备嘅武器咧就全部喺嗰个肚入面噶嘛。 系 上次讲咗啦，咁肚入面有四支啦，或者六支啊吓，即系唔知四支六支啦。 OK， 然之后咧格拉底两边咧又会有两支噶嘛。 系 咁应该咧就我哋估计咧整嘅 Pelic 十就系两支短嘅。 系 就有啲似 F 廿二咧隔篱嗰两支 AIM 九。 OK， 然之后咧个肚咧就装四至六支咧，就我哋叫 Pelic 十二啊。咁 Pelic 十二就系我哋叫做类似美国嘅 AIM 一二零 C， 咁就当然系几劲啦，即系讲紧120公里嘅射程。咁其实理论上战斗就大概七八十度啦，例如。 OK， 咁所以都劲嘅。嗱，下一张图正啦。嗱，俄罗斯成日话咧，其实你哋系咪抄我噶？嗱，因为咧佢哋有架战机咧就系咁嘅样噶。嗱，大家睇啦，似唔似样啊？两部嘢， 孖生啦， 系咪好孖生 feel 啊？ 系啊。 嗱，左身面嗰架咧叫做米格144。 出咗未噶？ 呢架嘢冇出到 概念图嘅， 因为呢架嘢咧输咗俾 Team 零， 哦， 所以 Team 零就出就佢冇得玩，就等于以前嘅 YF 廿二同 YF 廿三。 Team 零唔系苏系，亦都唔系买 Team 零应该系苏系嘅， 苏系噶， 应该苏系嘅 ，OK， 苏服伊嗰边嘅。咁所以咧，你发觉咧最过瘾地方就系、是。嗱，呢个落选嘅米格144 系， 嗱，咁咪就系呢个米格嗰个苏佛尔， 系可能人哋请高薪礼聘咗，请咗米格嘅人过去咧， 设计系嘛， 系咯， 所以你冇发觉有啲似啊，咁所以咧，俄罗斯人成日 J 嘅，就诶，国内啲咩歼二零呢啲差我哋落选方啫，嗱，不过笑还笑，大陆个做咗出嚟啦，你啊仲未搞掂， 你好似真系歼二十好睇啲， 咁啊系靓啲嘅， 系咯， 咁啊真系靓啲嘅，即系同埋咧，其实嗰个电子设备咧，学你话斋，佢哋乜嘢都特规噶嘛， 系啊， 啲电子设备，咁啊中国呢样系会好好多嘅， 系 啊，咁同埋你个机型其实大少少噶， 系啊， 同埋佢个机翼咧嗰个设计都有啲唔同嘅， 咁 所以又不能够话完全照抄，咁但系当然啦，相对嚟讲，我绝对相信歼二零咧嗰个电子装备啦，同埋个设计， 但系歼二十系咪即系直通呢个吸气啊？ 哦，唔系嘅。都唔系嘅，佢都系有个 S 型进嚟度嘅。 O K， 系啦，咁其实基本上依家第五代战机都一定要咁样设计先得噶啦。 好啦，咁我哋下一章咧，我哋又讲下呢个 J 十六啊。 系， 哇，呢、這个 J 十六其实就好鬼多嘢讲。 呢、這个似真系似苏系，苏系。 嗱，呢、這个 J 十六咧，其实咧就首先讲血统啦，系嘛。 系。 啊，讲开血统咧，啊，知唔知咧？大陆咧好得意嘅 喎。 系。喺国内咧，网友咧，佢哋会有叫做找爹党、找娘党嘅喎。 系。 即系咩咧？即系话咧，佢哋要帮所有嘅战机啦、坦克啦、所有嘅武器咧，一定要帮你搵佢哋阿爹嘅喎。 系。 即系一定，即系其实 即系即系配对翻苏联嗰啲。 即一定系我哋所有嘅武器咧，话就话。自主研发啦，其实都有个爹噶嘛。咁首先揾咗佢喺俄罗斯嘅边个先？ 俄罗斯噶啦， 系啦。咁就要找爹党啊，俗称。咁啊，找爹党咧又一力作就话呢个 J 十六其实抄边个咧？就抄呢个嘅苏三十 MKK。 苏十三 MK 都系苏廿七系列啫， 都系苏廿七系列。咁但系咧，我哋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咧，苏廿七系列咧，基本上系苏霍伊嘅王牌系列嚟噶嘛。即系一出咗苏廿七之后咧，全世界震惊。 系啊，点解苏三十四系左右坐嘅嗰排？ 诶，正啊，好似两个基佬咁噶嘛。哎呀，死！我哋都系 加埋， 因为我哋都似 加埋咁 F 一一都系咁嘅。 诶，讲开苏三十四揾集讲啦，苏三十四好正嘅就系、是、咧，例如我同 Alex 啊，其实都系并排坐嘅。我哋中间个位咧，话 Alex 所想同你讲，苏三十四中间个位阔过我依家同你坐呢个位嘅。 咁正， 仲阔啦，正唔正 啊？即系成个机头都大咗咯， 好大噶其实，所以你冇发觉佢特别肥扁噶，好干噶佢。咁咧就揾集讲啦，苏三十四。咁我哋讲呢个嘅光栅机系列都要讲下。咁咧呢个 J 十六咧，嗱，当然大家嗱改图呢度咧，大家可以睇啊。即系其实咧，黄色你冇发觉一个黄色同银色噶。嗱，黄色好干噶，黄色咧就试验啦。咁一查黄色咧，呢个系防锈漆嚟嘅啫，即系冇任何功能噶，冇任何。但系咧，如果呢一咧加到迷彩或者加到灰色呢个咧，就其实系有呢个嘅。咩功能呢我哋叫做匿踪啊， 匿踪 即系少少啦，即系例如话咧，你其实 保护色啦，少少 保护色啦，我哋叫做系啦，咁就会有呢个情况。咁咧大家好眼咧就慢慢睇咧，其实佢系由试机到后来变到咩样啦吓，即系真正可以入役嗰阵时。但系咧个重点咧，重点咧就想讲，其实呢个 J 十六咧，主要咧因为佢系佢阿爹啊，就叫做苏三十 MKK 啦。咁苏三十 MKK 咩嚟嘅咧？嗱，轻轻讲个故仔咧。个故仔咧就 系 来自咧就苏廿七就当然系空优战机啦，大家知。咁佢始终都要揾一架系做地面同埋海面攻击噶嘛。咁拣嘅时候咧就拣咗苏三十 MKK 呢个类型。咁咧对苏联嚟讲或者对俄罗斯嚟讲咧，佢原来有两个机型嘅，一个叫做 MK 一。MKI 系 一个就叫 MKK 系 嗱 MKI 咧就系俾印度嘅 系 MKK 就俾中国嘅，因为咧佢哋咧俄罗斯文咧 K 系中国系 K 字头噶啦 ，OK 咁所以咧个 K 咧代表中国 系 咁所以咧喺国内咧有时你叫 MK 二都得嘅，因为 MK 二即系 MKK 唔点解买个29K 唔系放中国嘅？ 29K 系啦，咪个 29K 咪放中国 点解？佢又唔系喎，佢又唔知佢点解啦。咁但系好得意嘅喎，嗱讲翻呢个嘅苏三十 MKI 定 MKK， 你估边部劲啲啊？系有唔同㗎喎 ，I 劲啲 ，I 劲啲㗎， 系啦， 你又估到啊？ 估到， 因为印度佬呢对佢威胁唔大㗎嘛，同埋其实理论上佢哋个边疆唔接， 冇接壤口系， 同埋印度人对俄罗斯不嬲都敬重㗎嘛，即系嗰啲武器好多都俄式武器嚟㗎，苏式武器，咁所以基本上呢就因为印度同佢冇咁直接冲突呢，所以卖系卖得劲啲。我想讲就算卖比越南都好啲㗎喎。 梗系啦，以前好 friend 噶，以前 因为个港租俾佢噶嘛， 唔系因为越南缺嘅。血统都系呢个 苏式武器， 苏联亲苏联噶嘛， 都系当年都系亲苏联嘅，所以就邓小平要罚一罚佢啦。当年就 系 咁咧，就所以呢个 J 十六咧，就其实源自苏三十 MKK。咁咧，而家有个尴尬地方咧，就系嗱，大陆依家系咪同印度有牙齿印啊？咁而咧两边都出苏三十 MKK 就好少啦。大陆嗰个苏三十 MKK 咧，其实系唔够印度人嗰个苏三十 MKI 打噶。理论上啊，咁但系咧最好笑就 系 因为即系印度人咧揸飞机嘅技术咧又有时又分裂少少嘅， 系 即系又好容易坠机咁啦，唔知点解。咁所以咧，你话咁样打都边个赢冇人知。不过咧，其实你话大陆记唔记系记嘅， 系 咁所以咧佢自己都要整翻架嘢出嚟咯。咁啊 J 十六就基本上就系仿制呢架嘢出嚟咯。咁、 哦、 所以咧基本上佢对海对陆嘅攻击力都系非常之强劲。 咁苏三十三咧？做唔做到啊？ 苏三十三啊，你意思系苏三十三做唔做到 海陆空咯、啊？ 苏三十三就应该系对海同空战啦， 系对陆咁大。 其实对陆就对海差唔多嘅啫。 哦， 系啦，即系都系轰炸。 系咯，嗰阵时系叙利亚炸过呢个 IS 差唔多嘅啫。其实对海同对陆都唔系争好远，最紧要就系你空战同埋我哋叫攻击机嘛。 系啊， 系啦，个情况主要咁分嘅，就唔系分海陆空。咁、所以咧，你发觉咧就J 十六咧，你见其中一个咧，大家有冇见到机翼尾嗰度啦？咪有支嘢？ 系 嗱，理论上咧，嗰个位可以装导弹噶嘛？ 系 可以装个短嘅导弹，例如可能我哋未装翻个霹雳。 八 Pedic 十咯。 系 咁就啲人咁讲下嗱，呢个 J 十六呢个位咧，其实可以做电战机嘅。 系 电战机嘅话咧，呢个位咧就有一个夹仓， 有放粒子啊可以。 基本上咧，佢呢度咧就可以装翻个装个夹仓啦。 系 做一个电战机咧干扰对方咁样。系咁即系好多玩法嘅。咁啊，啲人话咧 J 十六咧依家仲玩到点咧？就玩到出电战机。咁如果大家深水清嘅网友咧，就应该知道咧，就美国都有好多电战机噶嘛， 系 EA8G 啊，EA6 炮烤者啊， 炮烤者。咁咧，基本上咧，呢个 J 十六咧，而家咧就听讲就要做到好似 EA18G 咁嘅情况啦。 系 咁啊，做电战机，咁当然争少少啦。始终美国嘅电战科技高嘛，咁啊睇下国内咧究竟点样急起直追啦。好啦，咁我哋又讲翻下幅图啊。嗱，下幅图讲呢个 哇肥妹啊， 肥妹啊。系啊，因为其实肥妹咧黄色嗰时真系好肉酸啊，依家咧变咗咁嘅色又靓仔咗好多。 系啊， 肥妹即刻冇咁 哇，依 Turbo Fan 剪嚟嘅喎，螺旋桨 喎。肥妹啊，我真系以前睇高达嗰阵时啊，我都见过咧嗰阵时打呢个嘅咩啊，木马号系咪啊？ 哇！ 咁啊，跟住有一次系咪伏击呢架机啊？ 哦， 好正啊，类似咁嘅样嘅呢啲军事物资，我当年我系第一次认识军事机，就系、 是、 个高大嗰个，系啊，紫色嗰架、 哦， 我哋哇咁肥啊呢只机，咁飞得起咩？咁飞得起个。喂，当年我睇高达咧，第一次接触呢个军事啊，真系觉得好正。咁呢个运二零其实咧对国外嚟讲系非常重要的一部机，因为冇咗呢部机咧，其实佢所有嗰啲运送，例如话投放兵力，甚至乎啲装备咧争啲嘅。 系啊，开开个盖跳个炸鼓落去啊， 开盖放晒啲饭。嗱，咁呢个运二，哇，如果装几多贪官咧，你估可以？都可以装好多贪官， 系啊， 唔知系咪装一个女啊？咁咧就呢个 Y 2 0咧，基本上咧，大陆有咗佢之后咧，就唔使咁倚重一架机叫做 E276 啊 ，E276 咧就系苏联嗰边嘅， 哦， 系啦，其实大陆唔系得翻好多架，七啊几架嘅啫，呢架机咧 Y 2 0应该起码装备200架。 哇！ 我相信解放军咁啊，好快啫， 自己生产嘅全部， 自己生产噶，因为自主研发嘛。哦、当然啲 component 咧，有啲就梗要买啦。 系咯、 啊，啲引擎嗰啲嘢， 机身都自己做啊？ 机身自己做，但系其实呢啲都唔系难度，最对最大难度系嗰个引擎 ，OK， 同埋个指挥系统系啦，个指挥系统唔知佢自己 系咪啊？光禄副引擎嚟噶？ 光禄嗰个引擎啊，我谂应该系好少少啩。 Okay. 光禄咁耐咯，系嘛？应该好少少嘅，系啦，我哋睇下会唔会有集讲运输机讲 Y 二零。好啦，另外讲攻击运机，嗱呢张相咧就官方嘅，系啦，咁你见到咧啲样，其实我睇完我都唔知咩嚟嘅。嗱，大家再睇落一张咧， 我啲浮油炮嚟 嘅，系以为嗱嗱嗰啲添。好啦，你再睇多张咧，呢、這个咧就类似啦，攻击运机。 系， 咁啲攻击运机其实做咩嘅咧？嗱，呢度你见佢好细部啫嘛，系嘛， 系啊， 即系咁弹佢就上噶啦，基本上系咪？即系弹佢出去啫嘛。咁呢部无人机咧有好处嘅，就当然啦，就佢。嗰、那個嗱，第一就佢俾人擊落冇所謂啦，係冇人 膽正命平， 係啦。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佢可以載呢個反輻射飛彈啊。咁呢個反輻射飛彈有咩咁正咧？因為呢個反輻射飛彈咧，基本上你所有嘅雷達最驚就係呢啲反輻射飛彈。如果你可以喺人哋嗰個雷達站附近，就用呢個嘅反輻射飛彈攻擊佢嘅話咧，中咗嘅話咧，人哋個雷達站就報銷噶啦。 哦， 你點整你都要搞一輪，因為有個反輻射嗰個情況。 即係佢會同你喺度係咁擴散啲粒子。 係啦，咁你就基本上咧任炸都得噶啦。 Okay. 所以咧呢部機咧膽正命平啊！嗱、嗯，呢、okay. 個 Alex 今日呢個證據啊。好，下一張咁咧就講到呢個海紅旗啊，九 B。哇死啦！呢啲唔係好夠時間講，係咁依講講啦。嗱，呢海紅旗九 B 咧。其实咧就呢部嘢来自陆军嘅红旗九嘅，咁红旗九咧其实系而家大陆王牌嘅，即系叫做导弹反导啦情况啦。咁呢个红旗九咧，其实几威嘅地方咧就在于佢个射程系远嘅， 几多 系啦？射程应该去到30K 嘅，唔系 sorry， 即系佢应该系上到27,000啊，大概系啦，所以就非常之强劲。 咩27啫？ 27米啊！ 唔系啊， 27米， 距离几远啊？ 227、270几，我计唔到添。 哦，即都系威胁唔到航母舰噶。 威胁唔到，唔系佢唔系攞嚟威胁航母舰嘅，基本上佢防空嘅啫呢个。 哦、OK。 咁所以咧呢、這个海红旗，嗱红旗九本身叻啦，咁海红旗咧基本上就装喺咧052C 同052D 度嘅。咁、哦、啊装喺上面之后 咧，即对应一个海麻雀啦，系嘛？ 类似系啦，类似系啦， okay, okay. 应该咁讲，佢系对应翻大概美国嘅标二、标三。 O、okay. K， 其实佢嘅实力就应该大概标二度嘅啫， 应 该标三都未到嘅。 好 系啦，咁但系呢个海红旗系贵嘢嚟噶，系贵嘢嚟噶，所以咧佢一定要搭住另外一部，就叫做红旗22啦，系、 哦、 啦，应该红旗冇海嘅吓，唔好意思，咁多啫。 红旗廿二，咁咧就红旗廿二系 cheap 嘢嚟嘅，但系红旗廿二咧佢继承咗红旗二呢部咁嘅嘢，咁呢部红旗二系老爷机嚟嘅，唔系老爷嘅反导， 系， 咁但系红旗二有佢嘅作用， 即系加个二落去就， 因为系啊马二，咁咧红旗二咧个作用就系咩？因为佢咧射到好高嘅，佢、 哦、 可以射到三万米嘅。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你啲飞机以前咧，系咪 U 二 三万米啊？三万尺啊？ 三万米啊？ 哇！即系六万尺， 好犀利噶，好犀利噶！当年咧啲侦察机咧， 即系 U 二嗰啲啊 ，Alex 讲 U 二同埋嗰个黑鸟啊， 系 Blackbird 啊，系飞到咁高噶嘛？ 系 佢都射到，咁所以都几犀利噶呢部嘢，系啦，可红旗啊，咁红旗廿二有好处噶 ，cheap 啊，够平啊，咁啊取代晒之前啲红旗二可以，因为红旗二好大量嘅，咁、 okay. 基本上就揾特登揾佢嚟取代。系、哎、去到最后啦，讲多两句啦。嗱、这、呢个 DF 系列啊，今次咧我哋出咗呢个东风31AG 啊，咁基本上咧呢部嘢咧就主要啦，我谂应该替代翻以前嗰啲咩东风五啊，啲咩好旧嗰啲啊。 系， 咁呢部嘢咧就嗰个射程咧就系、是、超过12000嘅，冇记错。咁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之前咧金正恩未话射试射咗火星14咧， 系， 因为咧佢射到上嘅大层即系1000公里度咧，咁其实个意思代表咩咧？如果你上到1000个咧，就即系你可以射到10000几公里噶啦。 系， 系啦，即系有咁嘅指标嘅。咁、哦、呢个东风31AG咧，如果你金正恩得，佢一定得咯。咁当然啦，你见到佢咧，就好多时你冇见啲导弹咧，佢后面可以由4管、8管啦，或者6管啦，或者1管啦。 几多碌？ 呢个得一碌嘅啫。咁当然呢个个弹体本身好大啦。 系咯。 咁啲人话咧。嗱，我唔知吓，我自己睇就睇唔穿嘅吓，啲专家话咋吓，就话佢哋个弹头咧，系个弹型系有改善， 系， 咁所以咧就个战斗部，即系意思，即系前面嗰个炸弹引信咧，嗰、那个部分咧，你有唔同有穿甲啊、炸或者咩，咁咧就嗰个位咧会有改善。嗱、嗯，我睇唔出啦，真系，嗱，即系少 睇过先知啊， 系啦，唔知点解专家睇到啦吓、 啊。 好，今日我哋嘅阅兵系列，我哋讲到呢度啊，咁、 okay. 我哋下集啲更精彩嘅话题同大家分享啦。 好，多谢各位啊， 好，拜拜。